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强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将于4月8日全面实施，全市3600多家医疗机构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所有药品实行了零差旅的销售，设立医事服务费。在重庆2号线李子坝轻轨站，轻轨列车从居民楼6楼穿楼而过的视频近日在国内外的媒体上走红。轻轨采用了低噪音和低震动设备，运行噪音远低于城市交通干扰的噪音的平均升级。河北近日发布关于加强京津冀交界地区的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方案，提出在交界地区将严格控制高档住宅开发，三河市燕郊镇等重点地区将设定常住人口规模控制指标。湖北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引进、人才评估的机制，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职称评审不再将外语作为前置条件，不将计算机应用能力作为统一要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江湖招募练高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0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有雪雷陪着你。我现在好傲娇啊，最新的数据说我们中国的女企业家啊，成绩是非常的显著。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女性这社会地位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这是万事达卡公司发布的首次发布的啊这个全球女性的创业者指数报告，而其中就指出了我们中国女性的企业家比例占到了31%，位列全球第八。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在中国呢，女性不仅接受了和男性同等的中高等教育，而且在追求新商机方面女性也不甘示弱哈。比如说60%的中国女性会成为职业家，想要从商哈，是因为机会型创业，就是第一道机会赶紧抓住。那剩下的40%的女性成为企业家、成为老板呢，是因为缺乏就业，就是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诶，那我自己当老板吧，于是就成功了，成了企业家了。另外呢，我们中国女性呢也是进入到了 知识资产和这个金融资产的领域。这个指数当中是说，我们中国对于女性创业、女性成为老板哈、或者是女性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或者是女性更有钱，这些现象接受度都比较高，也比较支持。所以呢，在国内的环境下，女性来追求成功、追求独立、追求社会认可，这个过程是就得到了大环境的这个推动和支持。但是是这样哈、就是在国内呢，但凡是成功的女性，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女性哈、通常见了面之后哈、最好不要称对方是哇美女老板、美女作家、美女领导，千万不要这么夸别人，不要这么夸对方，特别是男性喜欢这么夸哈、千万不要这么夸，因为我们成功的女性特别不喜欢别人喊我们美女，好像我们成功就是因为长得好看似的，是不是啊？我作为一位不那么成功的女性，我要特别强烈解释一下，那个我不成功绝对不是因为我长得丑啊。我不成功纯粹是因为我懒。 上了天 处遥望，目光交错的一瞬，就注定了今生缘分，自己可以见真心。春雨尽，秋风也狠，乱乱纷纷是红尘，浮浮沉沉，似幻似真，今知雨夜的结局也只是飘，随风如轻盈，情难平静，灿烂不过梦境，翻手是雨，覆手是风，却难握住几分真情。飘飘浮不停，任思不停，真爱不过靠你，落花有情，流水无情，沧桑之后是真

所有真情，赌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痛。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多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有人说爱像迷宫，最怕遇见多情种。你与我相拥，说海誓山盟，怪夜色太朦胧。把劝告当耳边风，我放任蠢动汹 涌。 给所有真情，赌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痛。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多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多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 好，说完了老鼠，我们再说一下两栖动物。这是最新的啊，我们国产的国有飞机制造商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他们最近宣布的说，我们已经研发出了水陆两栖飞机。这种飞机的型号叫 AG600， 尺寸呢跟波音737相当哈，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那预计这个 AG600 预计是今年上半年会实现陆上首飞，下半年实现水上首飞。那整个飞机的起飞重量可以达到 53.5 吨。那当然，这种水陆双栖的飞机呢，主要是用于森林灭火哈。你想想，就是起重可以达到53吨。我看了一下这个外形呢，这个飞机的外形有点像青蛙，就是肚子很大的那种。你说能装50多吨的水，然后再飞到那个森林上空去灭火，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可以在水上起飞降落，也是很方便的哈。目前呢 ，AG600 已经获得了意向订单有17架了。我听说了咱们国产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研发出了这种水陆双栖的飞机之后，听说了这个消息，什么不会沉的飞机在水上我们要订17架，马航说。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步步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

才会懂得珍惜，让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进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紧紧拥入怀里，哄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雪雷陪着你，你喜欢看美剧吗？最近有一部热播美剧哈，叫《吸血鬼日记》，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哈，很刺激的一部电视剧。那前不久呢，是刚刚播了第八季的最后一集，完美收官。可是问题是什么呢？故事还没有就此结束。这个《吸血鬼日记》的联合制作人，他叫 Julie， 他就最新的消息是，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已经再创作了一部《吸血鬼日记》的衍生剧，《吸血鬼日记》的衍生剧哈。什么叫衍生剧呢？就通常一部电视剧不有男女主角嘛，还有配角嘛。那衍生剧呢，通常都是配角的另外一个故事，是吧？比如说《三生三世》，有这个两个男女主角，赵又廷跟杨幂的故事，是吧？但是呢，他们可以拍成衍生剧呢，就是那个叫什么凤九跟那个。凤九喜欢的那个人叫什么地来着，他们的故事也可以拍成另外一个电视剧，这就是衍生剧。那这个吸血鬼日记的这个联合制作人呢，就说了他们的衍生剧名字新的一季哈，叫做始祖家庭，也是一帮吸血鬼就是互动哈，各种各样的小故事。那始祖家庭家族将会是吸血鬼日记的第一部衍生剧。就说到吸血鬼这个话题呢，我就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哈，也是关于他的，叫《惊情四百年》，非常经典的一部老电影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吸血鬼爱上了人类的故事，然后一爱就爱了四百年呢。我听说这个故事之后，什么四百年，哇，这衍生剧绝对可以拍成100集以上的电视剧。《三生三世》的编剧说，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哎，你说要是拍个国产剧拍个100集以上，哇，我电脑的快进键岂不是要被我摁坏掉。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没味道的晚餐，回忆的我，孤单的无底洞，装的是什么？你说过那些梦是鲜亮的梦，幸福这条路永远在转弯颠簸，爱上是以后为什么要一个人找最少多余的寂寞，曾经的心中它霸占了快乐的空间多久，你说话的寂寞躲进了耳朵，赶不走甩不脱，怎能奢望别人爱我，剩下了我一个人看天空，多余的寂寞走进了心中，它霸占了快乐的空间多久，你说话的寂寞躲进我耳朵，赶不走甩不脱，怎能奢望别人爱我， 就像童年看到

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开始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情话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中国共产党廊坊市第六次代表大会22号上午在廊坊开幕，冯韶慧代表中国共产党廊坊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率先走新路，奋力走前列，为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而不懈奋斗”的报告。22号下午，冯韶慧同志来到三河代表团，与三河代表团的代表们一同审查市党代会报告，韩占山、张金波一同参加审查报告。冯韶慧指出，三河市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借势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率先实现同城化发展，全力打造区域发展新高地。冯韶慧同志是三河市选举的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下午20时，冯韶慧来到会场，与三河代表团的代表们一同审查市党代会报告。刘连杰、李永启、刘志良、刘训豪代表先后发言，一致认为冯韶慧同志代表五届市委所做的报告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客观公正，实事求是，部署未来五年的工作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是一个开拓创新、睿智进取、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好报告。大家结合各自实际，就推进协同发展、交通路网建设、教育事业改革、培育现代产业等提出意见建议，并畅谈了今后打算和落实举措。冯韶慧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发言，并不时插话，与大家深入交流，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冯韶慧指出，当前三河面临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希望大家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积极抢抓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毗邻经济的区位优势，借势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率先实现同城化发展，全力打造区域发展新高地。要坚持高端、生态、率先，在发 展思路上认真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产业发展上聚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定走加快转型、绿色发展、跨越提升的新路。要始终身怀为民之心，千方百计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要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工作，继续强化信访维稳工作，勇于担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注重从源头上避免形成新矛盾，在工作中坚决做到依法治坊，为加快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近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联合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交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对城区堵点、乱点再次开展综合整治集中行动。此次集中行动主要以鼎盛西大街、第二小学、第二幼儿园周边为整治重点。鼎盛西大街街道两边学校、商铺较多，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等现象比较严重。为确保路段整洁有序，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治脏、治乱、治违为重点，挨家挨户耐心细致地进行政策宣传，讲明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同时坚持文明执法，得到了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对新出现的违法建筑，他们坚持发现一处查处一处，坚决做到拆老控新，及时拆除过期、废旧、残缺等有碍观瞻的牌匾，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散发、张贴、喷涂小广告行为，及时清理各类小广告及私搭乱挂的条幅，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强化店外经营监管，引导广大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容环境。近日，市食药监局稽查大队和市公安局食安大队执法人员联合执法，共同查处了一家制造假冒桶装水的黑水厂。2017年3月16号，市食药监局接到举报，称位于燕郊镇某村内藏有一家假冒品牌桶装水的生产作坊。当天上午，市食药监局稽查大队和市公安局食安大队执法人员来到这家位于燕郊镇大柳店村新开巷16号的假桶装水生产作坊。该黑窝点隐蔽在一条土路胡同里，大门紧闭，看不出与其他人家有什么不同。执法人员走进院内，发现屋里有一套简单的水处理设备和半个屋子的空水桶，其他房间装着灌好的桶装水58桶和瓶盖、防伪码等造假材料。执法人员在现场拍照、查数、核实账本，并一一做了笔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禁止在三合市区露天焚烧祭祀用品的公告。为建设文明城市、净化城市大气环境，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市民政局、市工商局、市综合执法局、市公安局、市环保局、燕郊高新区管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联合制定了三合市城区禁止露天焚烧祭祀用品实施办法，并决定今年在城区开展禁止生产、销售、焚烧祭祀用品专项行动。现就城区禁止露天焚烧祭祀用品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禁烧范围，三合市东西市区城区环路以内禁止焚烧祭祀用品。二、禁止生产、制造、运输、经营、销售锡箔、明钞、纸钱、纸扎食物及其他封建迷信殡葬祭祀用品。禁止在城区内露天焚烧锡箔、明钞、纸钱、纸扎食物及其他封建迷信殡葬祭祀用品。三、对城区道路两侧、广场、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露天焚烧祭祀用品的行为，由市综合执法部门和燕郊高新区管委会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的，按照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87条规定，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你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你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 装修好选择，北京美德你。 赖林路理想新城地面美德你装饰，0108084567，0108084567。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大超人留言说，雪雷，我不成功因为我懒我笨。那个大超人我们俩一样啊。小的留言说，成功是因为我智商高，执行力强，执着，不成功的地方是因为我情商低，固执。哎，这是周围所有人对我的点评。所以小的，如果你想真正的成功的话，还是国内的环境应该是情商要远远高于智商的。 躺在病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过1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演化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不懂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亮的还带来笑容，这个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而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知道你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用对手出手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你的人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人歌颂，只有人被感动，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用对手拒绝有恃无恐，骨头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依然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普通不再痛，有没有想拒绝有恃无恐，骨头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依然会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 风中有人被感动，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是山东，是山东。 Thank you. Thank you. 王杰说，我成功是因为我勤快，所以你成功的成为了一个打工族，对不对？哇，这个打工族好勤快啊，老板好喜欢呢。听众说，疯子木说，只能说这么多年成功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成功的把好多事情都办砸了。那个疯子木，我要给你颁一个终身成就奖。 我是否有点太大方，一个人晒太阳，思念明明在发烫，谁家的太空是又不爱逞强，只要听你说写的方向，谁管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好，还有 sweet 甜橙留言说，不成功吗？很简单呐，懒。通过你留言的方式我就知道，你确实挺懒的。我们有听众留言说，我成功是因为单身，不成功是因为没有女朋友。来，我们开始现场相亲了啊！我争取从今天晚上一个节目，让你彻底脱离单身状态，变成成功人士。哎呀，说不定我做这类相亲节目，可以让雷人秀火起来呢，那我就成功了，是吧？我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媒婆。我们聊的话题是。成功，你觉得成功和平凡都有哪些理由？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好，迎来你说。 你已经知道你要熄灭，望着窗外的你的明月，细唱着心碎的音乐，反复对街，让我很难不伤悲。其实你没有必要徘徊，何必现在才为分手后悔？经过时间学会计算，脸上有泪不会希望你看见。爱一个人容易醉，足够不怕起海面，无论交手或拒绝都可以。 拼个文字留言说，我成功是因为长得好，不成功是因为长得好。你不成功是因为腰围长得好，对不对？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你现在的心是靠在谁的身边？想你变了吗？我的影子像我的人好像，想你变了吗？我已经变陌生你的步伐，想你变了吗？第一个感觉应该要停止吧，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